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赤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81集。 空气沉闷又肃穆，好在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工作人员开了口。 去哪儿？ 遛弯。 其余人也跟着回神，有两个想陪着他去看鸭子，剩下的大部分要去缓缓。江晨带着这两位想用吸鸭来转移注意力的人往外走。 两位组长呢？ 工作人员疲惫地叹了口气。 唉，还在里面。 实验室里志愿者早已被运走，屋子也已收拾妥当。两位组长靠墙坐在地上，谁也没有说话。过了半天，陈组长才哑声道： 你不该来。 多年的交情，他们对彼此都很了解。他这样开朗的都要得 PTSD， 老秦这种责任心爆棚的得 PTSD 都是轻的，一个弄不好就能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秦组长闭着眼没吭声，片刻后他站起来转身离开。 你干什么去？ 复盘看资料，下午开会。 你他妈还是个人？ 陈组长盯着他绷直的后背看几眼，跟着爬了起来。秦牌匾是不是人不知道，但表面看是真的强悍。倒是江晨中午吃完饭在花园里撞见他，路过时见他手里捏着一根烟，傍晚带着小鸭仔出来见世面，再次凑巧地撞见他，见他还捏着烟，夹在手里要抽不抽的，他打量一下那根烟上的皱纹。 和中午捏的是同一根吗？ 秦组长正在出神，闻言看向他。 我一天只抽一根，今天的已经抽完了。 哦，这是真的很克制。 不知道能说什么，点点头要走。秦组长突然道： 我听说你醒的时候梦见站在夺冠的舞台上，一群人在喊你，然后你就听见了老陈他们的声音。 你那晚也在，还记得呼声吗？ 秦组长是记得的，毕竟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场看电竞比赛。 为什么是这个？ 做梦哪有原因啊？ 话是这么说，不过他还是多给了一句。 可能我当时知道要退役，也知道活不久，想把那一刻永远记下来。 秦组长再次出神。江晨把小鸭仔领回窝，挨个摸了把头，又回到了病房里。晚上看几场比赛，他躺在床上听 AI 念书，猛地听到一句十方俱灭。 再念一遍。 什么？ 前面那句话再念一遍。 小护士当然不会琢磨他为什么想听，便又给他念了念。 十方俱灭。 江晨看着天花板，心想这个词肯定又上了论坛。他想的没错，游梦论坛上关于十方俱灭为什么不上线的帖子早已盖了几百层楼，十多天了，连很多普通玩家都满级了，大佬却还停留在85级上。他不上线，另外两个总和他在一起玩的也不怎么冒泡了。习惯了诚心应援，时不时地搞出新闻，突然安静，众人都表示有些不适应。 大佬难道坑了？ 不要坑啊！ 我还挺想看他搞出更多的事的。 他坑不坑我不知道，我就想知道那三个人出了什么事儿。 青岩不是说了大老师有事吗？ 他说你就信啊？ 陈星应援的玩家发来报道，大佬不在，游戏里面风平浪静，频道里有时骂个街，分个手，打个本什么的，明明这才是正常模式，但为啥我就这么不满足啊？ 你们就没点内部消息？ 陈星应援的玩家便把知道的都说了。大佬不上线的第五天，青岩发喇叭说是他有事，之后就再没冒过泡，暗名自始至终都没出过声。有些猜测他们三个出了问题，有些是真信大佬有事儿，有些是猜测大佬是大学开学，军训砸到了脑子，正在养伤。还有几个观点比较神奇，因为他们发现如意的帮主如初终于上线了，这个时间点太巧，因此他们觉得是如初和大佬不对付，把大佬给挤走了。 那如初咋说的？ 如初说已阅，然后就没说话了，是他们帮会的人帮着翻译，说这意思是已阅跪安，再逼逼弄死你。 我以前和如意弟在一个府，如初不可能容不下人，也不看看他们帮会有多少奇葩。 我不关心大佬是为啥走的，我只关心他回不回来。 不知道，不过大佬哪怕不在，影响力还是在的，没看这十个符都没开隐藏剧情吗？ 隐藏剧情不是早就开了吗？ 楼上说的是他们内测打出来的那个，至今都没人敢开。 为啥？ 能是为啥？为了奖励呗。 隐藏剧情只能打一次，有林怀珠玉在前，十个符的大佬没人有信心能比得上那两位。正常的打隐藏副本有多惨烈，看看现在那些无攻略打林怀而哀嚎的玩家就知道了。诚然首杀奖励丰厚，但首杀奖励之间也是有区别的，目前看最终奖励很可能和通关时间有关，谁不想多得点东西呢？倒是有人想过不要时间因素多出来的奖励，现在就去开隐藏剧情，咬牙磨一两个月，只拿到首杀奖励就得了。但转念想想，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磨了那么长时间，拿个首杀奖励并不惨，惨的是打到一半，大佬上线了，然后一个星期内砍瓜切菜过完剧情，别人把攻略一买，也砍瓜切菜一路推过，超过自己拿到了首杀，到时候连哭都没地方哭去。基于此，十个符的大佬虽然满级了，但都还在观望中。 十方俱灭不在，找艾明打不也行吗？ 是啊，这俩大佬干啥都是一起的，艾明应该也有推剧情的能力吧？不是有不少人怀疑那是方队吗？ 据说他们找过了，艾明没同意，而且他这几天呀也不上线了。 陈星应援里，七大帮会的帮主凑在一起看了看好友列表，十方俱灭、暗明和青岩全都不在线。 我压的二，暗明抢人或者和他们决裂。 讲点道理，现在这个情况看着像十方俱灭跟他们决裂。 我问了一些人，一些人也说人家是有事儿，赌局还没结束。 行，你们再多活几天。 压一的镜中人信天成、穆家索、孤问和昭慈道：“ 指不定是你们死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